时安排，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，感动一定会很 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，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

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，革命中单挑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，党的教导记心头。小小竹柏江中 两个说书的人，用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穿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 想我